梦之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继彤。今天的节目我要给您介绍一位考古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彭全民，广东揭西县人，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，就读考古学专业。1983年在深圳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，人称深圳通，多年参加和组织文物普查、考古发掘、文物鉴定、古建修缮，还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等工作，还曾参加国家的水下考古工作，足迹遍布国内许多地方，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考古资料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彭全民的传奇经历。他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情有独钟，长大后他成了一名科班出身的考古学家。艰苦的工作环境并没有让他打退堂鼓，风吹日晒，寻求一场场未知的探索。30多年来，他考古成果丰硕，主持开挖了200多座古墓，建成了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他常说自己不仅是一位开墓者，更是文物的守护者。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爱讲故事的考古学家彭全民的故事。彭全民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，是位科班出身的考古专家。当被问到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冷门专业的时候，他笑笑说，因为兴趣呗。彭全民高中毕业之后，正赶上知青上山下乡，贫瘠的农村里既无酒足饭饱，也无文山会海，有的只是辽阔的乡间平原。但是学生时代读过的历史小故事，却一遍遍地在这个年近20的小伙子的脑海里重放着。上山下乡结束后，彭全民决定奔着理科努力一把，但这几年的上山下乡让他的理科成绩低得可怜。可令他惊喜的是，自己的历史和语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考到70-80分。在复习理科的同时，他也在学习文科的知识，一本历史书一个星期就翻完了。就这样，彭全民一连考理科考了2次，第三次他终于下定决心转向文科。果不其然，他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。在高考之前，他的老师建议班上的同学千万不要报考考古学专业，因为喜欢这门学科的人实在太少了，工作环境也很艰苦。但彭全民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，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爱冒险、爱发现的人，考古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探险，并不是大家眼中多么艰苦的差事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越苦收获的东西也就越多。彭全民经常打趣自己就是一个乐天派， 即使是风吹日晒，也会找到让心灵平静的港湾。即使泥泞满身，对他而言，这也是一场寻求未知的探索。他开玩笑地说道，如果当初他谨记老师的忠告，可能就不会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了。在时代与机缘的奇妙碰撞之下，彭全民走上了他称之为宿命的考古之路。1983年，当彭全民还在河南实习的时候，一纸调令让他从平无沃野的中原迁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。就这样，一个成绩优异、能力突出的客家小伙成了深圳市博物馆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。30多年来，由他主持挖掘的古墓数不胜数，许多还是省级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彭全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，他就在铁仔山遇到了一个大型墓葬群。铁仔山是靠近珠江口的地方，与铁岗山、富足山和龙珠山形成了所谓的三龙戏珠的独特景观。按照古人的观念，这样的地方无疑是风水最好的，因此上古墓也就特别的多。其中的铁仔山古墓群共发掘了4次，每次都能发现新的墓群。最多的一次是2000年的第4次发掘，发掘出来的古墓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，差不多每隔2米就有一座墓葬，每个探方都有10几个墓发现，其中还有一个是2个墓叠在一起的所谓的棺上加棺，上面是明朝的，下面是东晋时期的。明朝这个墓占了东晋墓的2/3。刚看到这种情况时，彭全民想，惨喽，底下的墓里肯定没东西了，都给挖走了。可是没想到，把下边的东晋墓挖开一看，东西还都好好的在那儿呢。1986年发掘出的一个东晋墓，墓砖上刻有东汉西平4年的字样，这是有确凿纪年的深圳最古老的年号。还有一座东汉墓的砖上印有很多漂亮的花纹和深圳最古老的人头像。铁仔山墓群中还发现了更古老的西汉和战国时期的墓葬。在发掘其中的一个6朝古墓时，由于雇来的工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考古挖掘训练，一锄头下去正好砸在了一面青铜镜上。按照一般的考古发掘程序，在地面工作的时候允许用锄头挖土，离墓葬稍微近一点时就要改用小锄慢慢的挖，再近一点的时候这锄头就用不得了，只能用竹签一点一点的把土挑出来，这样才能够避免破坏文物。那个被破坏了的青铜镜被翻出来的土盖在了旁边，当时竟然没有师傅发现。彭全民在土里翻了许久才找到了这个珍贵的青铜器，但是已经破碎成片了。后来这枚破损的铜镜被重新修复，照片印在了深圳市博物馆出版的《深圳考古与发现》的封面上。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，在之后的考古工作中，彭全民更加注重古墓的维护和文物的保护，因为他明白自己不仅是一位开墓者，更是文物的守护者。1989年，英国的一个水手在我国的南海发现了一艘乾隆年间的沉船，船上装的是外国人在中国订购的瓷器，但他却擅自拿走了2000多件文物到国外去拍卖。这件事情被中国的有关机构发现，中国政府专门请了一个日本的打捞公司去打捞那艘沉船，并特地开设了水下考古培训。于是彭全民开始了一段水下考古的旅程。在那里的50多天， 彭全民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在潜水学校当中学习潜水。他需要背上一个压缩空气瓶，咬着呼吸管，空气瓶上还要装上一个减压器，才能够正常的呼吸。那段日子里，他时常感叹，在水里考古的新鲜感跟在平地上那是完全不同的。学习回来以后，彭全民到渤海湾绥中县进行沉船调查。他从县城坐车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海边，到了海边还要坐船半个小时才能抵达沉船所在地，然后再潜下水里去调查沉船。这艘沉船可不简单，它是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人们在船上发现了一个破盆子，这个破盆子看起来很不起眼，但却是国家一级文物，因为盆子是个实用器，一打烂了就容易毁掉，所以盆子传世的很少。从宋朝、元朝流传到现在，没有见到什么盆子。虽然那个盆子上有个缺口，但它的底部有条铁锈鱼的图案，活灵活现。每当讲起这段经历，彭全民的眼中都会闪烁着光芒，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发掘出这个盆子的时刻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很多人都说深圳没有历史感，其实深圳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文物。在莲花山上朝着北大医院的方向有一座黄墨堂墓。1986年彭全民做考古调查时遇到一位叫黄直升的村干部，他说他们有一座祖坟就在莲花山，已经很古老了。彭全民就去看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看到墓碑和墓石才知道，这是一座700多年前的南宋古墓，居然一直没有重修和遭到破坏，是原汁原味的一座宋墓。彭全民把资料整理出来上报，这个墓后来被批准列为了市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还有一次，有个朋友告诉彭全民，在笋冈山上出现了一个元勋旧址，他当时听了有点奇怪，但也没怎么上心。一会儿一两年过去了，有一天彭全民忽然想起了这件事，就专门去看了一下，果然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围屋，还有红砂石的门楼，上边写着元勋旧址四个字。他考察回来之后马上去查县志，发现这位元勋指的是元末的和珍。和珍先是统一了岭南，后来归顺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封他做东莞伯，死后又加封他为恭敬侯。他本来是东莞人，从小跟着母亲相依为命，后来就从笋冈山起家，成为了岭南名贤。后来就是从笋冈山这里起家，成为了岭南名贤的。了解清楚了情况，正赶上1988年深圳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，彭全民就把元勋旧址报了上去，很快就获得了批准。在这期间刚好因为扩修铁路要拆掉这个围屋，因为它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就没有拆掉，一直保存了下来。回想起这件事情，彭全民感觉很欣慰，也很自豪。除了发掘古墓、考察遗迹，多年来彭全民还在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收集族谱。在他看来，中华有三绝：国史、方志、族谱。只有兼具这三者，互为补充，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成长史。早在20多年前， 在做文物普查、考古调查时，彭全民就有意识地开始搜集家谱、族谱，跟村里的老人聊天，也经常向他们打听这方面的情况。有些村民对于家族历史都不了解，有的说祖辈在这里生活了100多年。彭全民拿出族谱一算，何止100年，都已经有500-600年了。有一次他打听到沙井有一位陈老先生手里有家谱，却怎么都不肯借出来，于是他就迂回进宫，通过当地的一位小学校长帮他借了出来，他再拿去复印。一般的族谱家谱都很简单，就是一长串人名而已，而由彭全民重新编写的族谱却内容丰富。比如在一本万丰村潘氏家族谱中，不但搜集了历史家谱的序言、姓氏源流、家庭成员名单等，还有他自己研究整理的家族名人介绍、当地地图、民俗研究、历史艺文、文物古迹、历史事件等等。其中一篇历史考证文章《万丰月月史话》中写道，潘姓有热爱音乐的传统，第四代潘礼敬是民间歌唱家，第九代潘吉是明代出名的研究音乐的民间学者，深圳古代唯一一个理学相贤。万丰村现在还有深圳唯一一个农民越剧团，就是这种传统的延续。一本本的族谱家谱凝聚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悠长的历史，彭全民希望今后能把几大姓的族谱家谱都整理出来。族谱和家谱记录了一个家族几十代的人丁兴衰，通过家谱也许还能发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古墓，解读出一位传奇人物的一生。比如汪洪，就是彭全民在汪氏族谱里拾起的沧海遗珠。汪洪是明代负责广东海防的要臣，后又成为朝廷的兵吏两部尚书，位极人臣，在明王朝的边疆事务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。正德15年，汪洪第六次担任广东提刑按察使，时因西洋弗朗机的猛烈攻势导致广东海防局势紧张，汪洪亲自指挥了这场首次与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者交锋的海战。嘉靖10年，汪洪任兵部尚书，他意识到对国家边镇防务最有效的就是推广洋气弗朗机火炮，于是他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武器弗朗机，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，使得广东海防更为稳固，也为后来几场海防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现在人们都认为引进西方武器的第一人是徐光启，但是彭全民先生从族谱中解读出来的却不是这样。当汪洪把弗朗机在广东海防战争中大规模推广时，弗朗机便成为了汪洪的代名词，而这一切要比徐光启所处的年代早上了100多年。可惜的是，汪洪的事迹在正史上语焉不详，几乎被人遗忘。如果不是族谱的记载，这位民族英雄也许至今还不会被人们发现。彭全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收藏族谱的爱好，但是他坚定地认为，研究历史光从宏观上去研究国史和方志是不顶用的，如果要研究社会史、生活史，更加细致深入了解老百姓的历史，就只能从族谱入手。2001年，彭全民在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，他发现深圳龙岗的客家围屋是一项极其丰厚的客家文化资源，于是与同事极力推荐龙岗客家围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 但是当时的龙岗区政府不太重视这件事，为了保护这批重要的文物，他通过省文化厅请到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的评委。即便如此，深圳市政府和龙岗区政府依旧不太重视这项文化遗产的保护。那一年，龙岗围屋落选了。彭全民也坦言，当时的管理者就想要追求 GDP， 追求经济的发展。毕竟深圳一直都是速度的代名词，如果花费精力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，经济发展速度就有可能落下了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要进行文物保护，房地产开发就会处处受到限制。虽然文物保护很重要，可是他们更看重经济发展，而经济的发展势必会挤占对于文化保护的精力，更别提设立专项的保护小组和专项的保护基金了。就拿现在来说，许多需要保护的文化遗址依旧是想拆就拆，一些小型的文化遗址已经消失在了我们的眼前，还有一大部分正在被慢慢的吞噬。现在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处于全国前列，但深圳市政府已经不再是完全重经济轻文化了。近年来，市政府在深圳市区举办了许多文物展览和文化传承活动，参与的市民也逐渐增多，对深圳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，并且随着城市子线工程的推进，对重要文物和遗址的保护设立了一道壁垒，给了历史文物和遗迹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彭全民认为，有关方面应该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文物，才能既传承深圳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，又减少对深圳经济发展的阻碍和影响。作为一名考古学家、文物研究员，彭全民更希望用活化的方式，把深圳埋于地下3000余年的历史翻土重现，用笔记的方式述说古今深圳的变化，在拆与留之间呈现的是一场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博弈。我们相信这绝不是一场没有意义的博弈。虽然考古这个工作总是伴随着清贫寂寞之苦，但也给彭全民很大的成就感。20多年研究深圳地方史，很多人都叫他深圳通。有些村里人想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，也要来向他请教。曾经有人问彭全民，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从事这一行业。他说，孩子将来要做什么，我不会太去干涉。不过，我在家里也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历史，多了解历史，可以让人变得更明智。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讲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继彤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人性的挣扎，灵魂的思辨，情感的洗礼，理智的回归，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，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。对于过去的忏悔， 爸爸错了，他不会怪李哥。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。 对于未来的憧憬，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，或者是自己开一些。 对于自由的向往， 任何的事情，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，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。 今晚拍案，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，